下面四期第六日正月二十一日开始。这次来参加打七的，以我看起来，初法性的男女们占多数，所以规矩法则都不懂，举足动步处处打人闲差。幸常住很慈悲，种种成就我们的道业。诸位扳手师父们也发了无上的道心来领导，使我们可以如法修持，这是万劫难逢的机会啊！我们要勇猛精进，要内外加修。内修就是单单参一句念佛是水的话头，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不起贪嗔痴慧种种其他念头，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。外修即是戒杀放生，将十恶转为十善，不要一天到晚酒肉熏天，造无边的罪业。须知佛种是从缘起的，恶业造得多，堕地狱是必定的；善业赔得多，福利的果实自然会给你来享受。古人叫我们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昔日琉璃大王诛杀师祖的因缘，我要料说之。琉璃大王一日嗔心大起，欲杀师祖，贪腐兵权。有一使臣名曰豪苦，劝王弑父夺父兵权。兴兵至迦毗罗卫国，大兴杀戮七昼夜。这是诸大弟子请佛救之，佛默然不乐，而且佛的头也痛了三天。目连尊者不忍，将佛的亲属五百人用钵圣旨自虚空中。自七天后兵退，军已化为龙血。诸大弟子请问师祖是何缘由？佛曰：过去有一国名曰普徐，彼国因天寒遭大饥荒，其国有一大湖，湖中鱼鳖甚多，国中人民迫于饥饿，遂于湖中取鱼为食。湖水渐干，终有鱼王名曰拔鱼，取之于岸，鱼跳跃之。一小孩见了觉得好傻，以木棒将鱼头敲了三下。现在 使魏国之兵马来诛杀迦毗罗国之人民者，即昔日吴中之余也。其豪苦使臣等，即余王之余眷也。现在迦毗罗国被杀之人民，即昔日普于国中之人民。当日与鱼头敲了三下之小孩者，即我生也。我当初虽昧识鱼，今日虽已成佛，尚遭头痛之报，故说因果不昧也。佛复为说偈曰：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近来世界人民遭难杀劫之众，皆是果报所造。每每劝世人要戒杀放生吃斋念佛者，也就是要大家免遭因果轮回之报。诸位悉当信奉种植善因成就善果。